8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把一个个人串联起来，在纸上画出背后的重要嫌疑人蔡文斌，对身边的费新龙分析道：新龙啊，眼前有代号金星和孔大力都交代了同一个人，就是蔡文斌。这个人太危险了，是个制造冰毒的大拿。根据内线情报，蔡文斌的助手刘全正在西安某大学，我判断肯定与制毒秘密配方有关。王主任命令我们必须在明天上午11:00前抓捕刘璇。 开车来不及了，只能坐飞机啊，陈新才的直升机刚走。 我算了下，开车到西安最快也得9个小时。张贵刚的话音还未落，只见梁山缉毒队长贺成才迎了上来，把2张飞机票递给张贵刚。 总部王主任亲自给四川公安厅打了电话，为你们买了2张从西昌到西安的飞机票，还有2小时就要起飞了。 贺成才边说边打开车门。 快上车吧，我送你们到机场。 啊，太好了，还是王建义主任想的周到啊。 这都是总部缉毒局的部署。 贺成才边开车边说。 陆玉平已经住进公安医院了，他为大凉山的缉毒和禁毒做了贡献。我们已经分成了3个分队，下到了12个县镇，全面对山村和居民清查一遍。 大凉山的毒品源头还在云南，要从源头切断啊。这源头之一是我们去西安要做的事，也是当前最流行的混合冰毒，我们要查到底。 在张贵刚和费新龙上飞机后，却出现了让张贵刚不可思议的一幕。一位空姐在给张贵刚端热茶时，不小心把茶纸杯弄洒了，水落在了张贵刚的衣服上。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漂亮的空姐连忙给张贵刚擦去衣服上的水，并弯腰从地板上捡起一部华为的手机，站起来递给张贵刚。 先生，你的手机掉了。 张贵刚定眼一看，带着微笑。 这不是我的手机。 是你的吗，先生？ 空姐又问张贵刚身边的费新龙。 费新龙拿过手机仔细看了看，华为3代豪金版手机，再看了看空姐，个不高，头发卷着，略带金黄色，眼睛深凹，流露出几分魅惑。费新龙没有说话，摇摇头，递还给了空姐。空姐推着茶车走了，留下远远的背影。费新龙掏出微型相机，连拍了空姐侧面和背面的照片。 怎么看上了啊？ 张贵刚打趣道。 贵刚，你不觉得有些不对吗？凭什么水泼了呢？又凭什么找到一个手机给你？但是都不是你我的呀。 张贵刚那么机智多谋的人， 听费新龙如此一说，瞪大眼睛思索几秒后， 对呀、啊、有点怪啊。 哎，拍下那个空姐正面了吗？ 好像没有，只有侧面呢。 等他再出来一定拍张正面的。 张贵刚交代道，心里不时地在琢磨。然而飞机在飞行一个多小时后快要降落了，始终再也没有看见那个卷发空姐。 飞机马上就要降落在西安机场，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张贵刚朝飞新龙望了一眼，没再说话，低头系好安全带。这时有两位空姐前后出现，检查旅客的安全带，但还是没有见到那位神秘的卷毛空姐。飞机下降，很快停在了西安机场。当张贵刚和费新龙走出舷梯时，一名年轻的女缉毒警察石张荣开着一辆警车停在飞机前。 张贵刚，费新龙，辛苦了，我是西安缉毒大队警官石张荣，受总部王主任指派前来迎接你们。 石张荣挥着手， 上车吧。 张贵刚上了车，费新龙还站在飞机出口处，在寻找那位卷发空姐，几乎忘了上等待他的车。 新龙，快点！ 张贵刚叫了声。 别找了，快走。 还是没有见到那个人啊。 费新龙上了车，小声地说， 记住这个航班。 张队长啊，先吃点东西，在公安宾馆先住下。 石张荣边开车边问， 先到西安化交大学。 张贵刚说着看了看手表， 时间紧迫，我们必须要抓住嫌疑人刘璇。 那好，听你的，现在就去化交大。 石张荣说着一个急拐弯，驶向机场高速路，朝市区的化交大学方向驶去。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十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站正在为您播出。 童雪彤通过微型耳机传出， 动摇动摇，收到回答。 动摇收到。 动摇，在20分钟前可疑人刘璇已经离开化交大学，目标失联。 那一刻张贵刚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半晌才回答， 我跟随西安缉毒石张荣正开车去化交大学。 张贵刚算是向上报告情况，但是他心里盘算着刘璇为什么会在20分钟前消失，并且躲避了童雪彤的卫星定位跟踪呢？这让张贵刚想起飞机上的那名神秘空姐。 动摇，有两处是刘璇在4小时内出现的地方，上午8点出现在天意大酒店，出现在化交大18号专家宿舍楼小区，9点50分消失。 还有不到1小时，目标突然消失，难道有人泄露了我们的行踪？请求速查回复。 张贵刚有些焦急。 明白，东瑶，天意大酒店周围和大堂，西安缉毒小分队已经布防。 此刻王建义的声音传到张贵刚的耳朵。 东瑶，记住，24小时前孔大力被抓捕，有可能引起蔡文斌的警觉。看来蔡文斌背后一定有高人操纵，情报如此之快，能调动刘璇隐身，一定是在动用高科技网络定位啊。你和费兴龙全速在化交大周边排查，遇到任何问题直接可与西安警方联系，但是必须在中午11点半前抓住刘璇。 有一个情报我不知该不该报告，也许多虑了。 说，任何不正常或者可疑情况都可以报告备案。 张贵刚看了一眼身边的费新龙， 我们在飞机上意外被一位空姐碰倒水杯，在我们脚下又捡起一个不知名的手机。 王建义十分敏感，果断地催问， 马上报告航班号，还有那个空姐信息印象资料。 张贵刚掏出登机牌，准确地念道， UH00198 航班，座号是 12B 和 12C。 空姐牌号叫什么，长得什么样？ 新龙，马上把那个空姐的照片传过去，请同学同帮着查证。 好的，我正接收。 仅仅用了18分钟，石章荣就开着车到了化交大学的前院。 记住，18号楼专家宿舍，刘璇刚离开。 石章荣提醒道， 我的同事上午在查化学系的教授，只有化学教授能提供冰毒配方，这里面一定有秘密交易。 张贵刚建议道，那就先到保卫处去找化学系了解情况。石章荣边开车边说， 那好，保卫处长已经接到我们的通知，前面那幢红楼就是化学系了。 好的，我单独找找化学系主任，你们在18号专家宿舍盯着，发现刘璇立即逮捕。 张贵刚说着看了看红楼周围，便大步走了进去。由于保卫处提前做了工作，加上西安公安缉毒警做过调查，张贵刚与系主任李彩霞谈得十分投机，但李彩霞否认了化学系里教授有参与冰毒的嫌疑。 这件事很重要，我也听说过，有化学老师或化学专家参与制造冰毒，偷偷提供配方，获得极大的金钱利益。 李彩霞严谨地说， 我在化学系当主任4年了，包括退休的化学老师一共有24名，最小的32岁，最大的前年退休63岁。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这些化学老师参与冰毒案件。再说，我们学校对化学老师管理也严，从来不允许化学老师在社会兼职啊。 我们在稽查毒贩中，有两处人交代，一名台湾商人以公司的名义找过该校有名的化学教授，这就是线索。 张贵刚强调说， 也许大学的这位老教授是无意的，或者被人利用了。李主任，你再想想。 哦，你说老教授？ 李彩霞拍着脑门突然说， 哎，会不会是我们学校的老教授汤奇？ 张贵刚反问， 汤奇也是化学老师，他在哪儿？不不不不，汤奇绝对不会，他可是老八路啊，当年在太行山兵工厂是汤老配置的火药。 李彩霞连声否认道， 他可是立过功的抗日英雄，又是国家化学领域的老前辈，都88岁了，不可能与毒贩有联系啊。 怎么不可能啊？ 汤奇举着拐杖，孙女扶着他推开门说， 李主任，我有事要向你反映啊。 李彩霞上前扶着汤奇坐在沙发上。 哦，是汤老啊，快请坐。 汤奇心急，也没顾得上看张贵刚一眼，便一股气地说开了， 我可能犯了个大错误，我说了，你向保卫处反映。去年底，有一位厦门的商人通过我的老战友找到我，说他们是个制药企业，生产上创新遇到了困难，非让我帮个忙，设计一组化学成分配方。哎，我说我都老了，不懂现在的化学制药了，可他们求了2次。我这个人也没多想，就给他们帮了个忙。可今天上午又有一个女同志来了，加大配置甲基安非他命，还给了我一箱子钱。我让孙女儿退了。我越琢磨越不对劲儿。难道我在帮他们提供制造冰毒的配方啊？ 别着急，慢慢说。 李彩霞指着身边的张贵刚介绍， 他就是公安局的，你有话就直说吧。 哎，甲基安非他命，兴奋剂甲基苯丙胺，因其原料外观为纯白结晶体，晶莹剔透，也常用于医学。我这些年啊，接触外界少，我忽然觉得甲基苯丙胺称为冰，它的毒性剧烈，便称之为冰毒。该药小剂量时有短暂的兴奋抗疲劳作用，故其丸剂又有大力丸之称。此外，甲基苯丙胺是在麻黄素化学结构基础上改造而来，又有去氧麻黄素之称。而我提供的配方正是这类啊。哎呀，坏了，我老糊涂了，干了不该干的事啊，我来自首。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张贵刚上前握着汤琪的手，真诚地说， 唐老，你是抗日英雄，又是火药配置专家，我们相信你，在以前不知晓的情况下误做了事，说出来就好。我问你，今天上午找你的女同志叫什么呢？ 是二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叫刘璇，给我送钱，还让我写加大剂量的化学配方，我拒绝了。 刘璇什么时候离开你家的？ 应该是上午9:40左右，是我退还的一批箱现金。 汤吉的孙女补充说。张贵刚又问， 唐老，去年底是谁找了你？ 汤吉想了想，然后从身上的兜里掏出一封信，边递给张贵刚边说， 来的人是个中年男人，自称是蔡总，他带着我老战友邱海强的信来的。 邱海强认识这位蔡总？ 张贵刚翻着信又说， 我能拍下吗？ 当然可以，这封信如果对你有用就交给你。要抓住他们呀，可别让他们制造出冰毒，我心不安呐。 你有蔡总的电话吗？或什么联系方式？ 没有电话，我压根儿不知道他叫什么，就知道姓蔡。要不是他拿着我战友邱海强的信，我也不会。哎， 你肯定有战友邱海强的电话？ 张贵刚追问。 我想找找他。 汤奇叹了一口气， 哎，我上当了。前天我觉得不对，就翻出邱海强的老电话，打到他厦门的家里，他儿子接的，说2年前他父亲就去世了，都怪我呀。 唐老，这件事你汇报的不晚，你把邱海强在厦门家里的电话写给我。 张贵刚边拿他提供的资料边说， 你老回去吧，有什么事我会找你的。记住，你别出大学校门，保卫处的同志会保护你的。 张贵刚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接近11点了，这让他感到越来越紧迫。张贵刚从化学系出来，本想严格控制机场和火车站以及各个交通出口。这时，童雪彤的信息传来，让张贵刚改变了计划。 动摇动摇！UH00198 航班上的那名空姐已查明，是在此航空公司的缅甸军歌帮的眼线。 你和费兴龙的手机已被复制，是我的对手同学奴梅在远程遥控。你和费兴龙现在立即毁掉手机芯片，有西安公安人员为你解决。 董瑶明白。 我在两分钟前破解了奴梅远程控制定位，刘璇已经在通往飞机场的途中，应该在20分钟抵达现场。 董瑶收到，我立即赶往机场。 张贵刚边回答边上了石张荣的车。 西安机场已经由公安机关暗中布控，用西安公安的手机芯片定位，不要断了我的联系。 董瑶明白。 飞机场一片混杂，天上起落的飞机穿梭不停，像空中之网。而候机大厅内，旅客紧张地换登机牌，过安全检查，很是忙乱。张贵刚和费新龙根据童雪彤提供的目标定位，就在地区安全检查行列。石张荣已经和机场内的警察沟通，并亲自站在安全检查通道，两眼在寻找那位27、28岁的女人刘璇，可没有发现目标。张贵刚和费新龙穿着便衣，在地区查询了一遍，只有两个女学生和一个老太太，没有接近刘璇形象的。 还没有查出女子刘璇，27、28岁的乘客。 石张荣在安检内部电脑值班室询问。 没有。 值班员敲着电脑认真地回答， 至少现在还没有过安检。 石张荣再次出现在地区，盯着每一个过往的人不放。 董瑶没有发现目标，请尽快提供准确方位。 张贵刚在小声呼唤。其实这会儿童雪彤在摧毁了军哥帮奴梅的网络监控定位程序后，对方发现了失控，又一次重新调整，对童雪彤发起网络攻击。童雪彤早有预案，释放出的程序是伪装的，奴梅费了很大功夫所攻击的指挥程序是空的，反而让奴梅的网络中了童雪彤的病毒。因此刘璇不仅失去了对张贵刚原有的监控跟踪，而且只能暴露在童雪彤的监控之内。 董瑶，董瑶，目标在离安检7米，在地区，注意跟踪抓捕。 董瑶明白，可还是没有发现目标。 张贵刚边小声回答边在寻找。 目标接近安检2米。 张贵刚朝安检里侧的石张荣举了下手，可疑目标是位少女。在他向安检员递交身份证时，电脑显示的是宁小杰，女，1999年2月4日出生。 宁小杰，你过来下。 石张荣叫住少女，并让安全检查员全身检查，发现宁小杰身上多了部手机。 这手机不是我的。 宁小杰解释道。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手机，这才是我的手机。 不是你的。 石张荣反问，那手机怎么在你身上呢？ 宁小杰指了指身后的同伴少女。 我们一起的，你可以单独问问，我的手机号码 134667。 我还想问呢，难道没有小偷偷了东西，在被发现之前塞进别人的兜里吗？ 石张荣沉默了几秒钟，忽然觉得有道理，把可疑手机留下，让宁小杰过了安检。而张贵刚在少女安检时已经意识到刘璇调包，采取了转移目标的手段。 在本书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张璐采访了香港演员林雪。 看了他总二七章，但章章都很精彩，签下来准备把它打造一个好的作品，然后来歌颂一下我们前线的观干警，通过事实的故事，然后我们把它精华取出来，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精彩的故事，然后呈现的弹幕，让大家多一点去观看。 您本人会参演吗？ 我一定会，一定会。 啊，您在其中会演一个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 我一定是反面角色。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